使用手机时最好每隔半个小时就休息一下，活动手指关节。玩手机时呢，也要双手交替使用，或者将手指反方向的提拉，让手指肌腱得到放松。各位听友知道大北京七环吗？最近北京七环有新进展了，通州到大兴段的工程已经圆满完成了，七环距离竣工又近了一步。那么建立了七环有什么好处呢？一旦七环建成了以后，京津市之间相邻的城市呢，相对距离就缩短了，以后咱们北京的听友们想去河北转一转呢，简直就是 so easy 了。像是比较近的半壁店森林公园、六里坪森林公园、北京野生动物园，还有河北省的坝上草原，没事啊，听友们可以去转转了。七环建成后呢，路程时间大大的缩短，大家期待吗？好啊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英奇，我们明天见。九六九报天气，关心天气更关心你，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，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。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，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，请拨打0105175-2200。

就是爱经典。 回到了故乡。

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茫茫的世界碎成雪，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，而我一个人面对整夜的心碎。在下雪，意味着离别，我心头的雪不知还要多久才溶解。说好两颗心要撑着雪，相遇在那拥抱的季节，来得太狼狈，穿越了诺言。白茫茫的世界碎成雪，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，而我一个人面对整夜的心。世界碎成雪，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，而我要怎么面对整夜的心碎。 照着我长睫毛，迷

是纯纯毒药，这里有多么美，只有你知道。这心没有你，活着可笑。 幸福就好，哦嘿呀哦嘿呀哦，爱多大声